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7页。讲义，请翻到讲义3的第8页。云何诸法缘成实相？缘三，四谛别是三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鬼三缘成实相，又分为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问：云何诸法缘成实相？提问说：什么是诸法的缘成实相呢？为一切法平等真如。鬼三缘成实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答。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正出体，说明缘成实相的自体性。为一切法平等真如。平等是说一切法各有不同的自相，但是缘成实相是遍一切法一味没有差别的生意地相。真如的真是真实意，就是诸法远离虚妄的真实体性的意思。真如的如是如常意，就是常住不变的意思。缘成实相是遍一切法一味真实不变的自体相。好，请看讲义3的第10项。为前所说遍一切法一味真如以为体性，缘成实相是以前面圣意地相品所说的遍一切法一味相的真如为自体性。若依中边缘成实性自有二种，在辩中辩论中将缘成实性分为无为与有为二种，故第二云：此缘成实总有二种，无为有为有差别故。在第二卷中说，缘成实性有无为及有为两种差别。无为总摄真如涅槃，无变异故名缘成实。无为缘成实就是真如离体与远离二障所显的涅槃。真如与涅槃就是下面摄大乘论所说的自性清净与离垢清净，因为是常住不变异，所以称名为缘成实性。有为总摄一切圣道，于境无倒故，亦名缘成实。有为缘成实，包含由凡入圣所修学的一切圣道，也就是摄大乘论所说的得此道清净与生死境清净。因为于所缘境界无有颠倒，因此称名为缘成实性。若依摄大乘，缘成实性自有四种。一摄大乘论，缘成实性有四种。 故彼论云：云何因之？圆成实自性。因之宣说四清净法。社论中提问说：如何可以知道经论中在说圆成实自性呢？好，回答说：如果经论中是宣说四种清净法，就应该知道是在说圆成实性。一者，自性清净，为真如、空、实际、无相、圣意、法界。第一种是自性清净，这是圆成实性的自体，它本来就是清净的。一切凡圣、有情、平等、共有、清净无染。譬如经论中随所说的义理而将自性清净安立了种种别名，譬如安立真如来全表真实不变的法性，安立空来全表空去片计所执所显示的空性，安立实际来全表诸法究竟的真实性，安立无相全表法性是无有颠倒妄相的，安立圣意来全表是圣智的所缘境界，安立法界来全表它是三圣圣法之因。二，离垢清净，为即此离一切障垢。第二种是离垢清净，就是此自性清净经过修行远离了二障所显示的本来清净，所以这是在修行成就的果位来说的。三者得此道清净，为一切菩提奋发波罗蜜多等。好，第三种是得此道清净，得是正德，此是真如，道是所修的圣道。能证得真如的圣道，其自体是清净而没有颠倒的，所以称为得此道清净。例如37菩提奋法、6波罗蜜多以及4摄法等都是。四者生此境清净，为诸大圣妙正法教，由此法教清净缘故，非遍计所执自性，最清净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自性。好，第四种是生此境清净，此是指圣道，境是指所缘境，能生圣道的所缘境，就是清净的诸大圣妙正法教。有人提问说，大圣法教也是依世俗言说所安立的，为什么它不是遍计所执自性呢？我回答说，遍计所执自性是杂染的缘，而此大圣法教是清净圣道的缘，所以它不是遍计所执自性。又问说，名句文是依他起自性，为什么大圣法教不是依他起自性呢？回答说，依他起自性是由遍计所执自性 熏习成的杂染种子所生。而此大乘法教是从佛所证得的最清净法界等流施舍安利，所以它不是依他起自信，因此它是圆成时所摄。如是四法总摄一切清净法境。好，以上四种清净法就可以总摄了一切的清净法。此中有二颂，幻等说余生，说无即所知。若说四清净，是谓圆成时。自性与离垢，清净道所缘，一切清净法，皆四相所摄。在《摄大乘论》中有两个颂，说明如何了解在大乘经中是在说三自性的义理。幻等说余生，在经论中如果说幻，说阳焰，说梦，影像，光影，鼓响，水月，变化，说这八种譬喻，就是在说依他起自性的原生法。说无即所知，如果经论中说无所有，譬如说无实，说不可得等，就是在说遍计所知自性。若说四清净，是谓圆成时。如果经论中说四种清净法，就是在说圆成时自性。自性与离垢，就是指四清净中的自性清净与离垢清净。清净道所缘的清净道，是说得此道清净。清净所缘，是说生此境清净。一切清净法，皆四相所摄。圆成时自性的清净法，就由此四清净法相所摄。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就表示依他起自性，只摄杂染的依他起法，而将清净的依他起法就摄入了圆成时自性。广如无信世亲世论第五卷说，好，详细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两部世论第五卷的论文。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如理作意无倒思维为因缘故，乃能通达。于此通达渐渐修习，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子二达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显圣用，这是说明菩萨从出发心修行至成佛，要以真如实相为中心。所以经文说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在资粮位的菩萨要勇猛精进，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或者说因为诸法实相的真如与世间的智慧相违反，所以菩萨要勇猛精进听闻真如实相的佛法， 来栽培文慧。如理作意，舞蹈思维为因缘故，在家行位的菩萨要依如理作意与无颠倒的思维真如实相修行，或者说如理作意是思慧，舞蹈思维是修慧，乃能通达，是说见到位的菩萨实证真如实相，获得根本智与厚德智。由资粮位与家行位为因缘，菩萨能够通达真如，或者说由文思修慧为因缘，菩萨能够通达真如。于此通达，渐渐修习，菩萨在修道位依两种圣智修习，于实地中渐渐伏灭与断灭二障，同时对真如也有渐渐深入的正知，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正圆满。到了究竟位，正得无上正等菩提成佛，此时对真如才能圆满正得。好，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一项。此显圣用，这一段经文是显示圆成实性的殊胜与作用，位于真如诸菩萨众资粮位中勇猛精进，于家行位舞蹈思维，由此因缘见到位中乃能通达。注：修道位渐渐修集，至究竟位方正圆满。这是依修行的次第五位来说明真如的圣用，刚才我们已经解说过了。若依于伽73有其三用：一、正得清净用；二、解脱二福用；三、引发功德用。一、瑜伽师地论第73卷说，正得真如有三种利益作用。一、瑜伽轮记的解说，这三种用是：一、正得清净用，是说由正真如得到清净智慧的利用；二、解脱二福用，是说由正得真如有能够解脱相福与粗重福的利用。相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众生的心对于六尘相升起了执着，就是福。于相起福，所以称名为相福。粗重福是指烦恼的种子。三、引发功德用，是说由见真如能够引发一切有为的功德，故比论云：乃至能令正得清净， 能令卸脱一切相缚及粗重缚，亦令引发一切功德。这是引用瑜伽论文来说明圣智圆圆成实性能够升起上面所说的三种圣用。解云：如次，即当见等三道。圆彻书解释说，一正得清净用，就是菩萨的见道位，无分别智，正真如。二解脱二缚用，是菩萨的修道位。菩萨依二种圣智圆真如来断灭二缚。三引发功德用，是说究竟位，依止真如修行成就一切有为功德法而成佛。那么到这里呢，将这个圆成实相解说完毕。那么圆彻书中对于三自性有如下的讨论，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二项。然此三项体性宽狭，诸说不同。对于依他起相，遍计所执相，圆成实相，自体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且依真谛三藏说云：第八赖耶名依他起，眼等七识为分别性，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真谛三藏对于三性提出了三种解说。真谛翻译遍计所执相为分别性，圆成实相为真实性。第一种解说是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根本识，所以它是依他起性，而由根本识所生的眼等七转识是遍计所执相。依他无生是说依他起自性是由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是无自然生性。分别无相是说遍计所执相是依他起相所起的妄执相，本身并没有自体相。依他起相无自然生性，遍计所执相无自体相，就是圆成实性。这是第一种真谛三藏的解说。这种解说不代表是对的，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些解说。又解眼等八识为依他起，所变相分为分别性，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第二种解说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以及摩罗识还有阿赖耶识，这八识都是因缘所生法的依他起相，而见分所变的相分是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的无自然生性与遍计所执相的无自体相，就是圆成实相。 这是第二种解说。又解，年等八世，见分、相分、名依他起，望所执尽，为分别性。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第三种解说是说，眼等八识的见分与相分都是因缘生法的依他起相。见分在相分上升起了妄计执着的境界，就是遍计所实相。依他起相无自然生性，与遍计所执相无自体相，就是缘成实相。好，这是第三种解说。那么下面就反驳这些解说。如上两解理解不然，眼等八识及诸相分等从缘生，云何偏说第八赖耶名依他起，眼等七识为分别性？好，这是圆策书举出上面三种解说的过失。先说第一与第二种解说的过失。眼等八识及诸相分等从缘生，这个是显证。八识的见分与相分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都是依他起相。云何偏说第八赖耶名依他起，眼等七识为分别性？这是破斥第一说。既然八识都是依他起相，怎么能说唯有第八识是依他起相，而其余七识是遍计所执相呢？所以破斥了第一说。另外，圆策书中虽然没有写出破第二说的文，但是在显证中已经说明相分是依他起相，所以也就破斥了第二说的相分是遍计所执相的宗义。分别无相，依他无生，不一二性，如何说彼名真实性？又前面三种解说都说依他无生，分别无相为真实性，可是说依他无生就是在说依他起相，说分别无相就是在说遍计所执相，怎么能够说他们是缘成实相呢？缘成实相是从依他起相上面空去遍计所执相所显示的平等真如性，所以不能够把缘成实相与依他遍计二相混乱的。如此等过不可具成，前三说还有许多过失就不说了，因为都已经破斥了。以外诸说恐烦不续。在书中对于三相还有许多的解说，那么也就不再多说了。今述诸教所说三性总有二门，在教典中 给予三自性的定义。总说可以分成两门。一，所执杂染不倒门。第一门，以所执定义遍计所执相，以杂染定义依他起相，以不颠倒定义圆成实相。为妄所执实我实法都无所有，但随妄情而失摄故，说之为有，如是皆名遍计所执。先定义遍计所执相。为妄所执实我实法都无所有，按道理来说，一切的境界都是由心所变现的，离心之外并没有我与法。所以说，虚妄分别心忘记的离心之外的实我与实法都是没有自体，但随妄情而失摄故，说之为有。妄情就是虚妄分别心的意思。虽然没有实我实法，但是在众生虚妄分别心的见解中，却妄执有实我实法的自体存在。因此在世间众生就施设说有实我实法，这些实我实法是依众生的虚妄分别心而施设有的。在道理上他们是没有的，所以实我实法是无所有的，这个就是遍计所执相，是无所有的。一切杂染诸有漏法，从缘生者名依他起，依因脱缘而得生故。再来定义依他起相，由因缘所生的一切有为杂染有漏法，就是依他起相，因为它是依阿赖耶识中的杂染种子为清因缘，又托增上缘等而得以生起现行法的缘故。一切有为无漏道地，即诸无为名圆成实，二种皆是不颠倒故。最后定义圆成实相，一切有为无漏道地，就是佛安立的无颠倒的教法，以及依教法修行的清净道，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四清净的生此境清净与得此道清净。诸无为是指真如，就是自性清净及离垢清净。道地以及无为这两种都是没有颠倒的，所以是圆成实相。这是第一门说法。二，所执缘生不变门。第二门是以所执来定义 遍计所执相。原生来定义依他起相，不变异来定义原成实相。为妄所执，使我法等，随情有故，名所执性。遍计所执相是情有理无，我们在前面一门中已经讲解过了。有漏无漏，一切有为，皆依他起。不论是杂染有漏的原生有为法，或者是清净无漏的原生有为法，因为它们都是由种子为清因缘而生起，所以都是属于依他起相。一切诸法平等真如，不变异故，名圆成实。一切诸法实相平等真如，是无为的常法，因为没有变异，所以称名为圆成实相。好，这个是第二门的说法。其实这两门的差别就在于无漏有为的道谛。第一门中的依他起相只设杂染有漏法，所以将无漏有为的道谛依不颠倒性而安立，摄入圆成实性。第二门中依原生意来摄依他起相，所以无漏有为的道谛因为是原生法，也就摄入了依他起相。如此则只有无为法的真如依不变异而摄入圆成实相。与上二门诸教不同。好，在圣教中依这两门的定义三相也有不同的说法。自有圣教说前非后，如楞伽经第四卷说大会正智如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辩中辩论亦同此说。圣教中有的只依第一门来安立三相，如楞伽经第四卷中说大会，这是佛称呼菩萨的名字。正智就是指无漏有为的道谛，如如是指无为的真如。道谛以及真如，他们的性质都是不颠倒的，所以不为有漏妄执所破坏，因此称名为圆成实相。辩中辩论的说法也是相同的。自有圣教说后非前，如瑜伽论74云，问第二自性即所摄，答四所摄，问第三自性即所摄，答一所摄。好，圣教中也有只依第二门来安立三相，例如瑜伽师地论讨论真实义，说三种自性。第一种是遍计所执自性，第二种是依他起自性，第三种是圆成实自性。又说无法是一相 二民，三分别，四真如，五正智。在第74卷中讨论三自性与无法的摄属的关系的时候，就提问说，出自性无法中即所摄的提问，遍计所知自性与无法的摄属关系，答都非所摄。回答说，无法都不摄于遍计所知自性。又问第二自性即所摄，又提问说，依他起自性与无法的关系，答四所摄。回答说，依他起自性摄相名分别正智四法，也就是有漏无漏的有为法，皆属于依他起相所摄的意思。问第三自性即所摄，提问说，圆成时自性与无法的关系呢？答依所摄。回答说，圆成时自性只摄真如一法，即是平等真如名圆成时的意思。自有圣教二种具有，在圣教中也有一二门来安立三相的，如成为是第八卷云，分别缘所生，因知且说染分依他，净分依他亦缘成故，或诸染净心心所法皆名分别能缘律故，是则一切染净依他皆是此中依他起摄。譬如成为是论第八卷中说，分别缘所生，因知且说染分依他，净分依他亦缘成故，这个是依第一门来安立三相。成为是论说，依他起自性是分别缘所生，如果将分别缘所生的分别解释为虚妄分别的意思，则由虚妄分别种子所生法，也就是杂染有漏的依他起法，依他起自性也就只摄染分的依他了，如此清净无漏的依他起法也就摄入了圆成时自性了。或诸染净心心所法皆名分别能缘律故，是则一切染净依他皆是此中依他起摄。这个是依第二门来安立三相，如果将分别缘所生的分别解释作能缘律的作用，则所有的心法以及心所法都有能缘律的作用，也都是分别，如此则一切杂染与清净的原生有为法都摄入依他起自性了，而圆成时自性就只摄入无为真如了。摄论第四云，二者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世亲是云，由即如是依他起性，若遍计时即成杂染，无分别时即成清净，由二分故一性不成，无性是义亦同此说。世亲菩萨的摄大乘论释第四卷中解说依他起自性略有两种 第一种是依他熏习种子而生起故，就是说明依他起自信，是依种子为清因缘而生起的现行法，但是侧重于杂染的依他起，所以这是依第一门来安立三相。又说第二种是依他杂染清净性故成故。世亲菩萨的解释说，依他起性如果被虚妄分别心遍计，就成为了杂染法，而依他起性如果被无分别智来通达，就成为了清净法。由于依他起自性具有了杂染与清净这两部分，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性。好，因此这是以第二门来安立三相。无性的解说意思跟世亲菩萨的解说是相同的。今此一步，说后非前，唯说真如圆成实故。现在依解深密经的解说圆成实性的部分，是依第二所执原生不变门来安立三相。因为定义圆成实只说它是一切法平等真如，是圆成实相，或可说前非后，唯说然法为原生故。可是如果依本经解说依他起部分的经文，是依第一所执杂染不倒门来安立三相，因为在定义依他起相的时候，只说了十二支缘起生死流转的杂染法是依他起相的缘故。或可通有二义，前二说故，或者也可以说本经通具了二门的义理来安立三相。因为上面所说的依圆成实性是依第二门，依他起性的定义是依第一门。若广分别如三性章，如果要详细的分别可以参考三性章。同时原册书中又略说经论中不同解说三性的义理，好，请看讲义三的第十三项。此经上来别约三法是三性义，解深密经以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义来解说遍计所持相。一原生自性义来解说依他起相，一平等真如义来解说圆成实相。若中边第二成为是第八，约四谛义通是三性。好，在辩中辩论卷中辩真实品第三，依苦集灭道四谛来解释三自性，成为是论第八卷，依三自性与四谛的相摄来说明三性。若依杂集第五，约蕴处界三科法门通说三性， 原策书说，杂记论第五卷中，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解说三自性。我查杂记论，没有查到能够对应的论文。若依大般若，约一切法同是三性。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从一切法来说明三自性，故无性事论第四卷云，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亦说，佛告此事。在无性菩萨的摄大乘论释的第四卷中有下面的这一段文，就是佛曾经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为弥勒菩萨说法。查大正藏般若系列的经中呢，是查不到这一段经文。根据赵国森居士的解深密经导读，鸠摩罗什与玄奘法师翻译的般若经中没有下面这一段文，但是在西藏译的般若经有这一段文，可是在目录中有说明这一段文是后来出来的。若于比比形象事中，遍计为色、为受、为想、为行、为识，乃至为一切佛法，依止冥想施舍言说，遍计以为诸摄自性，乃至一切佛法自性，是名遍计所执色，乃至遍计所执一切佛法。这一段文就是约一切法来解释遍计所执自性。若复于彼形象事中，唯有分别法性安立，分别为缘起如系论，假立冥想施舍言说，谓之为色，乃至谓为一切佛法，是名分别色，乃至分别一切佛法。这一段文是约一切法来解释依他起自性。若诸如来出现于世，若不出世，法性安立，法界安立，有彼遍计所执色故，此分别色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是真如性，无自性性，法无我性，实际之性，是名法性色。乃至有彼遍计所执一切佛法故，此分别一切佛法于常常时，于恒恒时，乃至是名法性一切佛法。这一段文是约一切法来解释圆成实自性。好，广说如经，在经中就详细的解说了三种自性。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善男子，如炫逸人眼中所有炫逸过患，更一约所观遍诸法相分成两科，其中第一科心一法已经解说完毕，这是第二科心二欲，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明意净眼净三相欲。从眼睛有炫逸与净眼所行的境界的譬喻来说明三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诡异炫逸过患欲。一炫逸过患说明遍计所执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正明欲说 善男子，佛称呼德本菩萨。如眩意人眼中所有眩意或坏，眩是眼睛有病而看不清楚，意是眼睛上面长了膜而遮蔽了视线。眩意人就是指有眼病而看不清楚的人。眩意过患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眼睛有了眩意的病，使令眼睛看到了错乱象，由眩意所引申的过患是眩意过患。第二种解说是说眩意本身就是过患，称名为眩意过患。看下面经文：遍计所执相，当知一耳。鬼依眩意过患欲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举法同欲。遍计所执相，当知一耳。遍计所执相就如同眩意人眼中的眩意过患是一样的，请看讲义四的第一项。此喻亦云：有眼有意，便发眼视，即眼视同时分别意识。由此二事，引申第二念中分别意识，作毛轮解。此喻亦云：眩意过患喻，一对于眩意过患的两种不同的解说而有两种不同的寓意。先解说第一种寓意，由眩意引申过患，以过患比喻遍计所执相。有眼有意，便发眼视，即眼视同时分别意识。由于眩意人的眼睛有了疫病，由此病眼为根，而引发了第一念眼视，以及与眼视同时同境升起的分别意识。在这个时候的眼视及分别意识应该只有自性分别，见到四毛轮等相。由此二事引申第二念中分别意识做毛轮等解，由第一念眼视及同时同境的分别意识所见的四毛轮等相，引申了第二念的分别意识的嫉妒分别，即指有真实的毛轮等的自体相的存在。然毛轮自有二种，好，上面说到有两种毛轮相，一者分别意识所记十毛轮等，即说此为眼意过患，以此过患欲所执性。第一种毛轮等相是由第二念的分别意识所记执的实有毛轮等相，实际上并没有 实有的毛轮的字体的存在。可是由于眼睛有疫病，第二念的分别意识却即指有真实的毛轮的字体存在。这执着有真实毛轮字体存在，便是由眼睛疫病所引申的过患。就用此执着有真实毛轮字体的过患来比喻遍计所执相。好，这是第一种寓意。二者即彼分别意识所依所托四毛轮相，即说此为炫意众相，欲依他起，如后当说。第二种毛轮相是彼第二念意识执着实有毛轮等相所依托的，由第一念掩饰及同时同源的分别意识所见的四毛轮等相。这个四毛轮等相称名为炫意众相。在后面的譬喻中呢，是把它比喻为依他起相。此用过患欲所执性故，言遍计所执当之一耳。在这第一种寓意中，以由炫意所引申的过患来比喻遍计所执相，所以经文说遍计所执相当之一耳。或可炫意过患者，即说炫意名为过患。这是第二种寓意。依炫意本身就是过患来解说炫意过患。此意说言有所执故生依他起，似由炫意现毛轮等故。这个寓意是说，炫意人的眼睛有了疫病，由于炫意形状的不同，所以眼视就有了法毛、火轮、蜜蜂、苍蝇等炫意众相的差别现前。此处经文说炫意过患比喻遍计所执相，后面的经文说炫意众相比喻依他起相，所以由炫意过患升起了炫意众相，就比喻是由遍计所执相熏习阿赖耶识成为种子，这些种子因缘成熟了，就升起了依他起相。瑜伽论七十三云：如眼若有异等过患，便有法毛轮等异相现前可得；若无彼患，便不可得。但有自性无颠倒取。在瑜伽师地论第七十三卷举出了一个譬喻，说明杂染的有相取与清净的无相取。如果把这一个譬喻与此处的经文意思来合法的话，论文说如眼若有异等过患，就比喻遍计所执相，便有法毛轮等异相现前可得，就比喻为依他起相，由眼异的过患升起了法毛轮等众异相现前，就比喻由遍计所执相熏习成杂染种子升起现行 乐依他起相。若无比患，便不可得，但有自性，无颠倒取。就比喻缘成实相。如果眼睛远离了眼意的过患，便没有法毛轮等的意象升起。比喻远离了遍计所执相，便没有杂染依他起相现前可得。而无病的清净眼，自然就看到了不颠倒的境界。就比喻无漏智是行于不颠倒的圆成实相。问：如何依他欲所执性？提问说：第一种寓意，以分别意识即执实有毛轮自性，比喻遍计所执相，是可以了解的。但是在第二种寓意中的炫意，是依他起法。为什么要用它来比喻遍计所执相呢？答：无尽色欲缘成故，故无有失。回答说：因为眼睛远离了炫意，就成为净眼。净眼所见是没有意象的清净色境，就如同远离了遍计所执相，无漏智见到圆成实相是一样的。好，所以这样的比喻呢，也并没有过失的。问：一眼眼视见毛轮否？又提问说：由有病的一眼所生的眼视，是否见到实有的毛轮呢？解云：西方诸师自有两视。好，圆策书解释说，印度的法师对这个问题有安慧宗与护法宗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先解说安慧宗跟护法宗对于八识与我法二执的宗义。二执相应为六七，五八无执护法宗。二执就是指人我执，简称我执，与法我执就简称法执。这两种执着都有具生性与分别性两种。护法宗认为第六世与第七世都有嫉妒分别，而第六世有具生性与分别性的我法二执，第七世只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前五世与第八世都只有自性分别，没有嫉妒分别，所以呢，他们没有慧执。法五六八我六七诸事有执，安慧宗。而安慧宗认为前五世与第六世以及第八世都有法执，其中前五世与第八世只有具生性的法执，而第六世有具生性的与分别性的法执。而在我执的部分，他们认为只有第六世与第七世有我执，第六世有具生性与分别性的我执，第七世只有具生性的我执。虽然八世各有不同的执着，但是安慧宗认为八世都是有执着的，所以跟护法宗是不一样的。一，安慧宗眼等五根一元毛轮第二月等，故杂集云：加末罗病损害眼根，见青为黄。第一种安慧宗义认为八识都是有执着的，所以说眼等前五根 也都圆虑不真实的境界，而引发事。所以眼根、眼缘、法毛、轮、第二月等不真实的境界升起眼识，以及同时同源的分别意识，再引用杂技论的论文来证明，迦摩罗病又称为黄病，由得此病损坏了眼根，使令眼根渐青色为黄色，黄色为不实的境界，而眼根引发的眼识也见黄色，所以眼识也见到实有的毛轮。这是安慧宗护法菩萨说，眼等视缘实境起是限量的。第二种护法宗义说，眼等五识只是限量，所以呢，只缘真实的境界，不缘不实的境界，因此眼识不见实有的毛轮。须陀论师二十为记梵本记中自有二说，须陀论师在他著作的梵文本的二十为世记中包含了这两种说法。一云，五识为缘实境，是故阿毗达摩经云，无有眼等事，不缘实境起。意识有两种，缘实不实境，故知五识为缘实境。第一种说法同护法宗义，眼等五识因为只有自性分别，所以只缘限量的实体境。在阿毗达摩经中有记诵说，眼耳鼻舌身五识都是缘第八识本执分为属所缘缘，而自变心所缘缘为境界，这种境界称名为性境。性境的性就是真实不虚假的意思。意识有两种所缘境，第一种是实境，譬如与前五识同时同源的分别意识，也是只有自性分别缘限量的实境。又定中意识也是缘限量境。第二种是不实境，与前五识同时但是不同源的意识，或者是在前五识后升起的五后意识，还有独散意识、梦中意识等，都是缘不实的境界。由阿毗达摩经可知，眼等五识只缘实境。一云，五识一缘不实，是故经云，由乱眼根及眼识引乱意识生，由不乱眼及眼识引不乱意识，故知五识见第二月及空花的。须陀论师的第二说同安慧宗说，眼等五识也缘不实境，也引用经文来说明，乱是错乱的意思，由错乱的眼根缘不实的色境所生的眼识与分别意识也是错乱的。如果眼根没有错乱，所生的眼识及意识也是没有错乱的。由经文可知，错乱的五识也见到了第二月以及空花的错乱的境界。此中所说过患等文 依前三说准即可知。好，本经所说的炫意过患、炫意众相、净言所行境界，好，依上面的解说就可以了知了。啊，今天就解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吗？所以同一个譬喻，在经论中本来就有不同的解释，就同时可能有两种或三种以上的不同解说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不要说看一种解释就认定说只能这样解释。要把正确的义理掌握住的话，然后用借用这个文来解释义理出来，不要被这个文给它限制住。所以安慧宗跟普法宗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当你学色大圣论的时候，王安阳的注释是以护法中的解释为主，加上一点他自己的解释，而应顺法师的解释是以安慧宗的解释为主，而他是批判护法宗的。所以你看到他的色大圣论讲记里头批判的部分，就是在批判护法宗的宗义，而玄奘法师他们是以护法宗为主。所以你在学色大圣论的时候，这两本注释都是你可以参考的资料，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他们所依的宗派的思想不一样，你就会搞混，你就会搞混，而会看错，而会看错。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